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我從來沒想過 Street Fighter 3 是一個 gap 位， 是很好笑啊！我覺得 我剪的時候 我是不笑的，但是呢播放出來看又真的挺搞笑的。 但是竟然在這個 Street Fighter 3裡面見到一個見到咁重要嘅地方啊， 系啦，同埋見到基基咯，竟然喺 Street Fighter 3裏面， 難道佢就係 Tony？ 唉，算啦，唔好提呢啲啊！啊，歡迎大家收睇呢個香港製造啦。咁我今日咧直播室咧有我八神同埋 我思晴嘅，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即係懷住沉重心情去做呢個節目，因為呢個咧係直播嘅，直播就係沉重啦。咁啊，因為每次直播咧，我哋新舊主持都會好多壓力。喺度咁樣樣嘅，咁其實咧原本咧呢、這個香港製造，今日嘅香港製造都有基基喺度，咁點解今日冇基基喺度嘅咧？ 因為今日基基已經俾啲蚊叮到病咗啦。 係啊，你有冇辦法制止啲蚊咧？ 但是他说在这个虎豹别墅没有虎又没有豹就是得蚊嘛，他不过去可能 不因为这个 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知不知道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制止啲蚊啊，或者是即是那些什么珍禽异兽啊，或者咩嗰啲狂风浪蝶啊，咁样会令到基基咧就唔会做节目咯。 咁大镬？ 咁基基唔做节目有几大镬咧？就唔系好大，好大镬，好大镬，好大镬嘅，好大镬噶，因为好多人系唔睇嘅，即系我哋两条仔喺度唔知睇乜咧，咁我就睇啦。咁咧今日咧嗰个主题咧就系虎豹别墅啦，咁诶睡啊系睡觉个睡，咁点解嘅？因为虎豹别墅真系，即系我哋虽然叫虎豹别墅，但系咧无奈地咧就真系睡咗啦，即系佢瞓咗觉啦。咁点解瞓咗觉咧？系因为佢已经系即系好多人都知道佢已经系封咗，唔系系封咗，停止开放，停止开放。点解inbox 有人问我听收听直播嗰条 link 咁搞错？离谱！你打 www.myradio.hk 咪得咯，离谱！ 就喺呢度答翻佢啫。 咪咯，就喺呢度答翻佢咯。不过佢永远唔会听到， 因为佢未入到去啊嘛。 唔系咯，离谱！你哋 share 咪得咯，你叫人哋听咪得咯，真系。好，我哋继续讲先。咁系几时开始停用呢？ 其实咧就喺1954年啦。咁文虎佢过咗身之后啦，咁佢啲后人其实陆陆续续都将佢啲嗰个地方啦，即系逐拍逐拍咁卖咗出去。咁直至到即系长实集团就收购咗嚟起名门之后咧，咁喺1999年嘅七月啊，正正式式咧就唔再开放俾公众人士咁入去参观噶啦。 係啦，咁其實咧，我哋對，即係我只係喺度諗，可惜咯，可惜啦。因为其实呢虎豹别墅 你有去过吗？ 我没去过。 Hello, 是不是你没去过？ 我没去过、啊。 我去过。 真的没有、 啊。我去过、啊、我小时候去过咯、嗯。但是真的那个所谓小时候去过是留于一种回忆的，已经是小到是不记得了。那、啊嗯啊、小到不记得了几时而已，不是不记得一些画面。那些画面呢、可以说历历在目，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除了 Street Fighter 3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怀旧的相可以看回究竟是怎样样。但是在看那些相啊，看那些相的时候都可以继续。啊，即系播啲相先啦，咁但系咧，我想喺呢个时候，阿思晴，你讲下嗰个虎豹别墅嗰个好基本嘅资料先咁 咧。其实咧，如果要讲虎豹别墅咧，咁一定要即系介绍翻起，即系斥资去起虎豹别墅嘅两个人啦，就系、是、一个黄文虎，一个胡文豹嘅。系咁呢个虎豹兄弟咧，其实佢哋二人咧就一路系合作起一个药房嘅，叫永安堂。咁当然佢有卖万金油啦，咁样。 喂，但系咧，我有啲奇怪，即系头先咧，你 off mic 嗰阵时问我咧，点解佢老豆咧改佢两个仔女，一个叫阿虎，一个叫阿豹？点解 龙 咧？点解阿龙去咗边咧？佢阿哥究竟去咗边咧？呢个我最大的疑问，即系好似张崇基、张崇德两兄弟唱歌噶嘛， 冇咗肯嘅， 冇咗阿张崇肯嘅，佢阿哥去咗边咧？咁肯德基呢难嘅， 会唔会其实佢爸爸就系叫胡文龙咧？ 呢、這个咦系、哦， 因为我哋系揾唔到 系、哦，极唔系，但系 anyway 咁。即系话有一对有钱人胡文虎胡文豹，其实本身唔知系咪有钱咁，但系总之佢系创立药业啦， 系啦，冇错，咁啊起家，咁啊即系都已经好有钱啦，咁样，咁咧就喺呢个1935年啊，咁佢就用咗1600万咧嘅港币就起咗呢个私人别墅嘅，咁样，咁啊当然我哋而家讲1600万其实好少数目啫，因为一个豪宅单位都唔知啦，呢一餐呢1600万咁，但系其实当时一个普通嘅工人咧，月薪只不过系30蚊啫，咁即系话如果当翻一个而家普通打工仔咧，系10000蚊到人工咧，系5000倍啊！即系 30蚊， 系啊，即系你用1600万乘翻5000咧，就应该系 唔识计 而家嘅价值啦。咁样 真系呢条数我唔识计，即系可想而知，当时嘅胡文虎、胡文豹系非常有钱， 系非常有钱啊！真系 非常有钱啦。 咁但系佢其实佢哋啲有钱人点解要起一个咁大嘅即系别墅出嚟咧？ 我觉得系一个好重要的原因，亦亦都是一个很表面的原因。你看看咧啲相咧，啲别墅，所谓即系呢个，你表面上是一个公园，咁公园嗰里面有一 part 系别墅啊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 其实咧，冇人起到别墅咁样，话如思晴好似你咁有钱啦，你会唔会自己起到别墅啊？ 其实我真系唔会啦，即系我 起个别墅系俾人哋踩入去 咯。我起个别墅俾自己约埋啲 model 好过啦。 嗱呢个讲真话几好，我欣赏你。咁佢起个别墅，嗱一个有钱人起个别墅，仲要系俾人参观嘅。其实嗰个心态咧，如果表面上咧系不外乎晒财富咯。晒财富咯， 同埋晒财富咯， 系啊，同埋晒财富，即系好似古代嗰啲中国嗰啲，即系古代嘅官员啊，好咩都好咧，好中意咧有钱咧，即系唔知揈到去边度都好啊，挂埋文之文高点都好啦，咁就会揾啲地方咧，一定要起一啲好哇板板声嘅建筑咁样，即系大白象又好咩都好，一定要好奢华咁样样，话俾人听，我好鬼死有钱， 同埋好劲，而家 系 啦，国力 系啦，其实而家中国都系咁样。 咁 香港都系咁，即系惊死人哋唔知咁样，有钱一定要起好多啲好浮夸嘢咁。咁我当咁我唔系话虎豹别墅系一个即系晒命得嚟又唔好嘅，即系我冇任何负面嘅意思嘅。我意思系话佢只系纯粹炫耀佢财富，呢个系好多人系都会系表面上咁样睇啦，即系起个别墅出嚟。咁实际上有冇话系啲咩原因而起呢个别墅咁样？ 其实咧，除咗晒命之外咧，咁我谂，因为始终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啦，都系靠药业起家啦，咁即系都系讲紧嘅系以救人为本业嘅咁样，咁 同時間佢我諗係關佢哋嘅宗教信仰問題啦。咁亦都因為佢你見到嗰個虎珀別墅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壁畫啦，或者啲雕刻咧，其實咧都係即係導人向善啊，或者用一啲比較誇張嘅手法去嚇或去即係叫嚇你啦，咁樣話俾你聽，即係善有善報，愛有惡報啊呢啲咁嘅概念咧，咁。某程度上是宣揚緊佢信奉嗰個宗教嘅。 其實我覺得幾得意嘅，即係話表面上嗰啲嘢好似好恐怖，咩十八層地獄啊，又或者啲老虎啊，啲即係嗰啲雕像咧，甚至有我見到有啲相咧係有一扎裸女咁樣樣咧，即係你有好多好恐怖嘅畫面喺裏面，但係其實咧正常嚟講咧，香港嗰啲家長就會唔好睇， 唔好睇， 小朋友唔好睇，咁樣 突就發噩夢啦，今晚。 比我更加要令佢睇，即係一個小朋友見到呢啲咁恐怖嘅嘢咧，你就可以乘機咁教佢嗱，第時咧，如果你做衰嘢做壞事嘅話咧，就會抌落十八層地獄，就係會咁樣樣噶啦。 你講大話咧，就會咧俾人勾脷筋 啦。 係 啦，即係細個我哋聽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噶嘛，阿媽呃咗好多次啦，就瞓喺度食嘢會變蛇啊嘛，係嗰類啦，嗰類啲大話，我諗大家細個係聽唔少。 或者夜晚唔瞓覺俾阿烏捉咯。 是那类啦结果证实了是没有的。 半夜不睡都没事。 是啦那类啦。咁其实虎珀別墅那些雕塑对小朋友是有同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的教育。咁你正话咧话嗰个虎豹两兄弟起呢个别墅咧，其实系有一即系同埋嗰个起个药业咧，系有嗰个救人嗰、那个原因喺度啦。咁其实咧可以再细致啲讲嘅，就系话咧我要圆圆啲，唔好意思。嗱，話說啦，其實咧，我哋睇翻咧中國歷史咧，喺近我講到好似好咩好深，唔講咁深。總之喺100XX 年嘅尾啦，即係19世紀嘅尾段嗰陣時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即係列強侵中國咧，可以話嗰個中國，即係嗰陣時中國真係冇乜好日子過，而家雖然都唔係話好多咁樣樣，咁但係咧嗰陣時嗰個氣氛咧，就係話你眼係會俾鬼佬恰啊，會好弱啊，即係令到有東亞病夫呢個稱號咁樣樣啊嘛。咁除咗有東亞病夫呢個稱號之外，仲有實際上真係好多人病啊嘛， 同埋都唔夠營養，唔夠飯食啊， 啲人窮啊，唔夠飯食啊嘛，又冇嘢做啊嘛，又賣去男人做孤呢啊，咩都好啦。總之咧，中國人咧係除咗真係又冇錢，係咪國運又衰，咁啊變咗身體又差啦，係咪先？所以咧，其實咧英國佬人賣鴉片又好咩都好，佢又賺到錢啦。咁但係另一啲賺到錢嘅人係咩咧？就係、是。吴文虎、吴文豹两兄弟就喺度卖药咁啊赚钱，因为啲人病咯，病嘅话你卖药就赚到钱啦。 同埋嗰人系即系可能佢穷到基本上又冇钱去睇医生， 系啦， 唯有就去买成药啦。 系啦，所以其实咧卖药系救人啦，咁啊除此之外仲有赚钱啦。咁除此之外咧，咁起个别墅咧。會畫咁多呢啲咩十八層地獄啊，或者啲咩嘢咧？其實係即係有啲人話有一種意思係紀念呢啲因為病而死嘅人，或者係餓死啊，咁即係有好多種唔同嘅講法咯。 咁即係話其實呢啲係以前嘅叫裝置藝術，咁去反映一啲叫做現實生活啦，咁去紀念翻即係當時嘅人，咁好似而家即係可能國殇之處啊，咁其實去紀念翻， 其實嗰類啦， 嗰啲嘢嘅啫， 都係嗰啲嘢啦， 有啲嗰種嘅意味喺度 喎。係啦，不過國殇之處我唔知佢有冇一啲設計嗰陣時有冇啲草圖去畫出嚟啦。但係咧虎豹別墅咧係原來係一張設計圖都冇 啊。哦，係咩？ 佢嗰個設計咧係憑胡文虎嗰把口。去同啲建築師講描述，講再描述，然之後就起出嚟嘅， 就即刻落手做啦。 我唔知係咪即刻啦，但冇張圖對咧，對個工程師或者對嗰個建築師嚟講係好難做啊嘛。正如我話，喂，思晴，你整個雕塑俾我，整咩雕塑啊？你整個獅子俾我啊。咁你整個獅子，心目中獅子唔同你心目中獅子，可能整到基基咁嘅樣，唔知啊嘛，係咪先？咁 但 係啦，即係我心目中獅子好似阿風咁嘅樣啊嘛，可能係，即係大家唔同啊嘛，係咪先？咁但係就係因為咁而。 我不知道是不是溝通錯誤又好什麼都好，這樣就起了一個這樣的虎豹別墅出來。 OK。 是啦，這就成為了一個特色咯。咁大家睇一直呢我們播緊好多好多相呢，裡面都是以前虎豹別墅免費開放嗰陣時呢嗰啲裡面嘅特色啊，或者裡面一啲嘅景色啊，咁睇到都幾靚嘅。咁靚靚喺邊度呢，係我喜歡一些色彩繽紛靚的地方來的。啊、假設現在他還在香港繼續免費開放給人家參觀的話，其實對鬼佬即是外國人我覺得都挺吸引。 那就對了，因為其實他裡面的建築呢、啊、因為他除了有你看到現在張相的都是一些很中國式特色的一些建築、啊、但其實原來都有包含到一些西方特色的建築在裡面的。 嗯， 咁變咗咧，兩種元素都喺曬入邊嘅時候，咁其實同埋外國人好中意即係一啲好地道嘅中國嘅色彩嘅所有文化噶嘛， 同埋外國人中意睇到呢，你睇下呢啲咪十八層地獄， 佢勾緊咩咧？ 其中一層知咩嘢啦？咁咧就 勾緊咩根咧？ 勾緊子孫根啊！呢個好明顯啦，係咪啊？我真係 應該係 睇嗱，我哋目測嘅啫，睇下嗰個圖像啦，勾緊嗰個子孫根啊，應該係咁咧。哇！你睇下呢張呢幅牆係靚嘅， 呢張係咪有啲奇有隻麒麟喺上面添啊？ 好似係麒麟 右邊， 好似係我知你講右邊，但係咧我唔肯定係咪麒麟啊，可能要有風 zoom 埋，不過算啦 ，zoom 唔到嘅話就咁其實你睇到呢啲色彩繽紛嘅畫面咧，就當然 Street Fighter 3 唔係 Except 柒尼根族嘅，佢只係個地氈嗰度寫住虎豹別墅。其實佢地氈如果唔寫虎豹別墅，我未必知係，但係嗰啲景都會似，都會似嘅、 嗯。有冇嗰、那個即係其實佢入邊好著名噶嘛？就係、是、有虎塔。 係。 咁喺 Street Fighter 入邊有冇咧？算了 我静咗。 算啦。 有冇虎塔都好，虎塔的而且确系虎豹别墅入面一个好著名嘅一个地标啦。咁样，咁虎塔系有啲咩嘢？有啲咩嘢传说？或者虎塔系有咩资料咧？嗱，虎塔咧，其实你见到嗰度有七层嘅、嗯， 七层系啊， 系咪？咁咧？我哋古语有云，懒系咩？ 救人一命 胜做咩 七级浮屠 系啦，呢、這个虎塔嘅所谓七级浮屠咧，就系、是、指真系虎，即系七层嘅意思，即系呢个七级浮屠咁样样咁解啦。吓咁诶，亦都有啲人就话就讲笑喺度话，如果由虎塔嗰度。唔係虎塔，唔係虎塔。如果由咧隔離咧，即係而家起咗一啲豪宅噶嘛，叫渣咩渣甸山名城啊、哦，長實起啊嘛。跟住啲人就話，如果渣甸山名城上面跳落嚟咧，就 啱 會啱啱就跌落去嗰個十八層地獄。係啦，咁樣跌落十八層地獄，點解我哋笑咧？不過唔緊要啦。 其實係一件唔開心嘅事。 當然係唔開心嘅事啦，但係睇下咩人跳啦。好啦，咁其實咧呢個咧虎豹別墅咧，即係順帶一提啊。 嗯， 我假設佢都仲係免費開放，你會強國人嚟睇多啊？哇！呢度強國人嚟睇多，定係外國人嚟睇多啊？ 其實我覺得係香港人同外國人多啲，強國人可能會少啊。 點解咧？因为强国都有， 咁强周街都系，我觉得佢哋 喂强国一定会做一个另一个虎豹别墅嚟。 因为以前咧，即系类似嘅建筑，其实我未去过虎豹别墅嘅，但我去过丰都鬼城。 系咩嚟噶？ 丰都鬼城就都系刻画住咗十八层地狱嘅一个地方啦。 喺香港噶？ 喺大陆噶丰都咯。咁但系都似有呢啲嘅，即系。都有啲似嘅，都有啲壁画啊、雕塑啊咁。咁其实佢哋都有呢啲，但系同埋我觉得而家即系内地人佢哋睇嘢个目光唔会喺呢啲地方度啦。 佢哋只系睇沙沙咯， 卓越咯， 睇嘢唔唔系啊？呢度冇 LV 卖，所以唔会睇呢度咯。咁但系咧，内地真系有一个虎豹别墅嘅，嗰、那个就嗰、那个就喺边啊？事情 喺边度啊？喺福建啊？ 嗰个咧就喺福建永定县嘅，咁咧据闻咧嗰个就系第三个虎豹别墅嚟嘅，嗰个咧就几 hea 下嘅，嗰个 hea 到点咧系得个门牌。 咁即系点啊？即系一行到入去就系同普通公园系冇分别嘅。 唔系太大分别啦。 咁、 okay. 而胡文虎佢本身都未曾去过嗰度住，未曾系啊系啊。 但胡文虎系住喺香港呢个噶嘛？ 是住过香港呢、這个系啦。咁啊，虎豹别墅嗰个系坚嘅，福建嗰个都系坚嘅。我哋讲真强国嘢咧， 好似流流地啊。 有个嗰个第一印象，觉得佢系流， 知唔知同埋过期咧？ 其实佢系坚嘅咁样。咁香港就系第一个虎豹别墅。咁第二个虎豹别墅咧就喺新加坡吓、啊，新加坡嗰个虎豹别墅咧就曾经系收费入场嘅。咁、哦、到1999年咁啊关闭咗，跟住。到而家咧嘈下嘈下咧，又變翻個主權變翻新加坡旅遊局啦，然之後又免費開放翻啦，而家咁樣。 其實香港可唔可以嘈下嘈下，可以兑翻俾香港旅遊發展局，跟住開翻俾我哋咧？ 呢、這個我都想啊，不過呢個咧，真係要喺下一節先探討噶啦。我哋休息一陣先，依家繼續睇，依家仲有相，依家繼續睇翻嚟先睇啦。 雲家，油漿球場係佢嘅玩具。韦拉走咗，冇人记得啦，冇人记得咧，佢就开始佢个魔念就出嚟啦。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点样如何被该话你个球员切断， 即系佢就话俾你听，喂，我300万望周身啊嘛，而家喂我应该要做多啲噶，你俾我做啦。 如果我要数一个球员去代表英超，我一定拣杰斯。 我话到同利物浦都系咁多年嚟呢牌啊，即系打比啊，并零白蓝。其实我觉得呢一两年呢牌系都黄牌红牌 散化咗啊。 发明嚟双角飞铲攞红牌，反而你哋会为佢辩护话唔应该攞红牌。 即系咩心态啫？委输话做咩嘢都系错嘅， 即系华鬼发文俾得抄我头，搞到又要我剪头发，都鬼气啊！ 有得剪咩？ 系咯， 剃光喎你。 之前啫嘛，跟住条契弟抄我去剪， 大炒万两。 要饮水思源，要多谢 My Radio。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长版，密切留意。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喂， 第二次姜个制造，坐一阵样先得。好啦，第二次姜个制造啦。咁咧，正话咧，我哋睇一啲相咧，都睇咗几过瘾咧。其实我唔知道播晒啲相未，因为未播晒都可以继续播嘅咁样。咁啊，慢慢播，我哋慢慢讲。咁咧，正話咧就爭啲想講到發展嗰度，不過我應該諗住擺最尾嘅。咁而家就講咗少少一啲虎豹別墅嘅一啲鮮為人知嘅嘢啊。 好，咁咧其實咧頭先都講過啦，即係虎豹別墅其實就係中西合璧嘅一個建築嚟噶嘛。咁但係咧有啲傳聞咧就話咧，其實雖然佢係冇呢個設計圖啦，咁但係咧佢亦都係依住呢個風水嘅建築嘅喎，咁樣。咁因為咧，始終胡文虎、胡文彪佢哋賣節都係賣 炮， 係胡文彪佢點去咗？ 嗰個叫許文彪， okay. 陳錦鴻飾演嘅。 咁啊，總之虎豹兄弟咧，其實都係賣藥致富啦。咁其實佢都幾信因果報應，同埋都幾信風水嘅佢哋都。咁話說啦。在以前的銅鑼灣咧，就即係而家維園嗰邊咧就未填海嘅，即係基本上冇維園呢樣嘢嘅。咁嗰邊咧就海邊就係銅鑼灣道，咁再過去海邊嗰邊就係觀音廟。咁即係銅鑼灣道楞住個觀音廟咧，就有一個大嘅半圓形。咁呢個海灣咧睇落去咧就成個拼撐嗰啲咁嘅銅鑼咁樣嘅。咁所以銅鑼灣就叫銅鑼灣啦。咁而虎豹別墅當年喺大坑咧係一望咧就可以望到嗰個銅鑼噶啦。咁呢一個咧，啲風水先生就話咧，叫佢哋咧喺山上面起個白塔啦，咁叫做虎塔。咁啊呢個叫白虎照堂局啊。咁當然啦，去到1954年啦，咁政府就即係填平咗笪地就起維園啦。而喺當時阿虎哥就 亦都过身嘅。 系，即系虎哥哥咁啱，亦都喺五四年就逝世啦。 冇错啦。 嗯， 咁所以即系信不信由你咯。一破坏咗佢个白虎照堂局啊， 即系破咗你个龙脉，咁样就破埋 命都冇埋。 系啦，即系命都冇埋，即系唔好讲少啦。咁除此之外，仲有另一啲风水系咪啊？ 系啦，冇错。咁咧，同埋咧，其实以前咧，即系或者应该由风水嘅角度嚟讲咧，白虎本身咧就 系好似玄学师咁。 系啦，冇错。 白虎点啊？ 系啊，梁居士咁。 系 白虎咧，就系一种不利嘅嘢嚟嘅，不唔吉利嘅嘢嚟嘅。 系 咁，但系咧，佢咧专登咧就起咗几个白塔啦，仲要特登叫佢做虎塔啦。 系 咁啊，应咗，即系佢哋有一种意思咧，就系、是、明明有个劫喺度，我专登踩过去。 即系 咁就变到冇事啦， 负负得正 系啦， 定以毒攻毒啊？ 以毒攻毒好似似啲， 系啊， 反正你有个劫，即系有个劫喺度咧，我就专登踩埋去， 咁啊冲到影影咁样， 冲到影影就冇事啦，咁样。 嗯，好，就系咁嘅啫， 就系、是、呢两个咯。 明白，就系呢两单。好啦，咁其实咧，关于呢个虎豹别墅咧，即系靓之余有啲风水嘅嘢啊，咁。大家都即係，如果真係年青啲嘅人，真係唔係太認識呢個地方咧。睇完呢集咧，我巴我保你好想去， 因為我都想去啊， 係嘛？ 其實我都想去， 係我都想再去啊，因為堅靚嘅，即係我細個去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消閒好地方咁樣樣啦，好過淨係去，好過淨係去旺角壁啊，係咪先？即係，所以就都幾可惜。咁但係究竟將來有冇機會開翻咧？又或者係會有咩用途咧？其實一直以嚟，即係佢 close， 我點解講英文都想 close 咗之後嗰個發展係點樣樣咧？事情 其實佢一直以嚟 close 咗之後嗰、那個 close 突啊 ，close 突之後嗰個發展係點啊？ 其實咧，關咗門之後啦，咁就啊，即係變咗做一路都起，即係做起名門啊，即係等等嘅。除咗名門之外，之前仲有一啲住宅用途嘅地方嘅，咁都即係起咗啦咁樣。咁去到2008年底啊，咁香港特區政府咧就覺得用呢個地方做一啲叫商業試點嘅模式去營運呢個地方。 嗯， 咁咧當時咧就話要活化呢個虎豹別墅啦。 屌，佢乜鬼嘢都話活化嘅，戇居啊！ 但係咧，我真係唔係好，即係我睇翻呢個。 咩活化？即係一死咗咩活化？ 佢咧 戇居嘅政府真係。 佢又咧繼續講將虎豹別墅咧發展成為呢個紅酒展銷。展覽同埋試酒中心，即係點啊？即係抗氧化係咪啊？ 即係個虎塔度嗰度倒上面倒啲酒，就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到最下面嗰層， 咁啊點啊？ 練到好靚啊啲紅酒咁樣，咁啊飲得㗎啦， 好香啊，同埋耶， 黐線耶，咁啊喺度飲啊真係。 咁我唔知點解啦，咁。即 諗得就諗喎、啊、即我又覺得唔難理解，唔知唔係唔知點解，我知點解喎，佢哋為咗發展地產項目呢，呢政商勾結呢，搞到係好多 亂嚟喎， 亂嚟喎，好多 creative 嘅嘢出咗嚟喎，即總之你話諗試酒中心又好，屠場都好，咩都好呢，總之係嗰度呢能夠令到嗰度有建設嘅項目，咁就會諗得到出嚟啦。 即我都係諗明即係我都顯你話你諗得明啦，但都起碼有個譜，將試酒中心擺落去，咁即係點啊？飲酒會落地獄定係飲完酒唔使落地獄啊？ 係啦，你講唔通人啊嘛！ 你係遊走於十八層可以。 即係你話有個地獄 tour， 地獄 one day tour 嘅小旅行團就話啫，即係樂園嘅話啫，係咪先？ 但係真係呢、這個真係奇怪啦，咁樣。 啊！ 咁去到2008年嘅時間啦，咁樣。 嗯。 咁啊，即係搞咗嗰個商業試點。咁其後咧，其實都試過咧做一啲叫開放日咧，俾啲即係一般嘅公眾咧就去參觀，咁啊順便俾啲意見。咁點樣可以用呢、這個？ 有用咩？ 係啦，即係。所謂的諮詢啦， 咁就即係做下樣嘅諮詢啦。 咁要尋求呢個商業營運模式嘅活化呢個虎豹別墅。 點解一定要商業啫？即係佢個前設題，我覺得已經係已經有個誤導喺度啦。 係啊， 一定要商業嘅咩？可唔可以攞嚟做老人院嘅咩？即係舉例啫。 其實都 OK 喎。 其實如果你話將起醫 老人院咯，嗱舉例啊，我當我好 creative 咁諗啊，將佢變做老人院嘅話咧、嗯，老人家咧就唔再害怕佢嘅晚年生活，因為佢望到 知啦嘛， 係知啦嘛，已經好接近啦嘛，即係舉例啊， 係咁嘅啫， 係啊，即係舉例啊，即係但我覺得點解一定要商業？當然老人院都是商業的， 但係當然香港是永遠都撇除不到商業的掣肘的啦，有很多嘢都 明白， 係啦。咁但係又好好笑喎、啊，嗯，即係當然啦，政府一心諗住啊，用一個商業的模式咁去推廣活化呢個虎口避税，咁啊應該好成功啦。嗯，咁睇落都應該是啦，因為啲商家都會應該會俾錢去投資噶嘛，係咪？咁、嗯、點知咧兩次招標呢都是漏咗標的，係啦，冇錯。咁甚至乎咧，去到2010年嗰一次咧，係得一支標去投嘅啫。 有啲叫許文標，係咪？但係點解？唔係，我都揾資料嗰陣，我發現唔好意思啊，搞爛嘅。即係我揾資料嗰陣，我發現咧，當冇漏標嗰陣時候，我真係覺得奇怪，點解政府俾笪地出嚟，跟住之後個地段都唔差， 啊、 但係冇人敢去投喎，或者冇人諗到點用喎。 其實咧，林局長。 林 司長而家就 林鄭月娥，當時 是 局長， 即係以前陳茂波嗰位， 係啦。 咁佢都有講過嘅，即係點解會兩次商業招標都失敗呢？咁樣原來咧，佢對招標結果一早都唔感到樂觀嘅。當時咁佢都咁又搞， 咁你招林鄭月娥， 但係佢哋係咁嘅，即係會。總之搞啲嘢出嚟啦！ 我一早感到普選唔樂觀，我都會爭取嘅。 冇錯，咁而家爭取到咁啦，咁樣我講翻呢度先。咁因為當時但係其實都幾苛刻嘅，即係嗰個條件，即係除咗話營辦者啦，要將負責曬所有維修啊、重建嗰個費用之外，其實講緊可能段億計嘅 project 嚟嘅。咁另外咧就佢哋一定要有6000万的營運資本，是一定要在這裡，這個不難，我覺得 不難，我也有啊。 最辣最辣的條件就是說他們是擁有不到的業權的，就是說在這段時間裡面只是租用這個地方而已， 咁即係戇居囉，即係政府係擺一啲路障叫啲人去跑步，即係我唔知點形容囉，形容得唔好啦，即係比喻得唔好啦，但係其實好啦，當我有6000万嘅資本啦、再有6000万嘅營運資金，我就係另一樣， 其實都唔難去， 總之當我有錢啦，我有錢佬、我抌咗咁多錢返嚟嗰笪地原來唔係我嘅，是租的，即是很無稽的那件事，怪不得沒人投的，真的 是啊，即是沒有的，你好像有人支持你去做特首，但是提名委員會不 出一份糧不是我的那類咯，提名委員會又不是我 不撐你的， 不撐我的，這樣真的唉，真的那好啦，那跟住之後怎樣 好啦，那跟住呢就去到即是2011年啦，那政府呢都覺得咁樣行落去都唔係好 work 噶啦，咁樣，咁啊決定咗咧，就將呢一個活化計劃咧，就交由自政府撥款 ，instead of 去揾一啲投資者去即係擺錢落去咁樣咯。咁而佢亦都揾咗呢個胡文虎基金咧，就去繼續去營辦，即係負責呢個 project 嘅，咁樣，咁咧 即係揾翻阿胡文虎嘅女成立嗰個胡文虎基金， 冇錯， 胡文虎個女即係邊個咧？即係胡仙， 胡仙 都有好多人聽過，其實佢係《星島日報》啊，《天天日報》嘅以前嘅老細嚟嘅，咁都成日有財政困難因為財政困難而見報見稱嘅咁樣， 但係咧，即係咧，政府咧就即係都會資助億零啦，1.34亿啊，咁樣就即係俾佢翻身啦，同埋即係補貼2年營運咁樣嘅。咁、但係咧，當時呢個虎豹別墅咧，某程度上其實就係敗喺呢個胡仙手上嘅，大家又俾翻佢。 究竟點解嘅咧？點解會敗喺胡仙手上嘅？ 因為當時胡仙喺呢個金融風暴定海嘯啊，嗰個係 是但 金融海嘯啊，2008年海嘯 風暴， 2008年係風暴啊。 九七咧？ 海唔系喎，九七系風暴，零八系海嘯咯。系啊，海嘯，海嘯，海嘯， 系嘛？ 系海嘯，海嘯。 咁咧，佢投資失利啦，咁就即系將呢個虎珀別墅就話要賣出去，咁叫價3亿噶。 系 哇，大喇喇。咁最後咧，系長實集團用咗1亿就買咗啦。 嗯， 減咗7折。 嗯， 唔系啊，系3折啊， 系3折，减咗3折， 冇错。啊，咁而家掂啦，再攞翻之后咧，无啦啦就有啲斩获啦，有亿几可以攞翻。 系，咁所以几大都做啦，系咪？ 几大都做啦， 几大都做啦。 同埋话而家系即系同呢个加拿大一个音乐学院啦，咁就去即系将虎珀别墅话再打造成一个即系音乐之都，又系我唔知做乜鬼嘢嘅，真系 维也纳咩？ 咪系咯， 即系做乜事啊？ 黐线， 同音乐关咩事啊？觉得嗰啲咩地狱嗰啲音乐，地狱音乐专嚟发展系嘛？ 但系嗰啲系都系潮州音乐啦，叮叮打打嗰啲啦， 不如开地狱拉面铺啊！真系， 其实都可能仲夹咯， 咪系咯，黐线， 如果地狱汤个温泉咁样你。 咪咯，地獄拉麵鋪咯，跟住叫改咩龍虎炮別墅咯，即係專嚟賣 龍虎炮別墅就專買龍 虎炮，專睇龍虎炮，即係黐線噶，真係做乜事啊？真係， 其實我就真係麻麻地，即係政府在。 你再諗啊！一定要為咗建設而建設，為咗 create 一啲所謂嘅一啲 係啊， 係咪啊？即係 institute 而 create 嘅，即係我覺得好搞笑咯，真係。 而呢樣嘢唔 work 噶嘛，最緊要係。 唔 work 噶嘛，你開翻咪得咯。 其實真係 我相信大部分人想開翻去 㗎。唔係啊，其實冇㗎。你而家收就算收50蚊入場費。 係。 你咪掉嚿錢出嚟整，你收50蚊入場費。 收錢我都去。 我覺得值㗎。 老實講，收錢我都唔介意去，但係你點解要係要搞花神搞呢搞路喺度喺呢喺嗰樣啫，白痴。 咪最多你咪將。 咪一地產商咯，講嚟講去。 係啊係啊。咁或者你就即係如果真係要搞啲花神嘅，咪將一啲中國即係可能香港本土地道嘅嘢，例如嘢食啊， 雕多隻中華白海豚喺度，雕多隻金紫荊喺啲18層地獄隔離，雕埋林鄭嘅像喺度，真係雕乜都雕埋佢，雕埋佢啲屋企人，雕乜都雕啊！ 真係 攞命真係。 唔係你最多咪擺下即係龍酥糖啊嗰啲咁嘢擺落去，或者中國式雜耍落去俾佢表演咁樣，當係一個中國式嘅海洋公園都好啊，大佬。 今集真係好有怨氣，因為我真係覺得，如果要保存呢啲咁嘅歷史文化、歷史遺跡，或算唔算遺跡？一啲要應該要保留嘅歷史建築物嘅時候，你哋係要喺度搞呢搞路咧，我真係覺得好唔滿意。 其實呢啲嘢咧，即係咧所有香港嘅藝術嘢咧，其實我都想同政府講講咧。 好啊，咁你快啲同政府講啦，喺前面嘅政府。 係啊，政府想同你講講就係，其實你唔插手落去就冇嘢噶啦。 系啊， 自己会 work 得 开翻啲嘅，开翻啦，富发别墅开啦、啊，起我渣甸山，渣甸山名门名城定名门，亦唔系李嘉诚，即系跳落去，真系变咗十八 层，真系十八层地狱啦！ 唉，真系讲下，而家够钟啦嘛， 草草地， 唔好意思，有冇嘢讲？ 冇啦， 冇啊！ 哎呀，下一集咧， 下一集咩？ 下一集我想讲我大家见唔到我啦，可能 你估好多人想见到你咩？ 我觉得会 哦，好啦， 预告一下。 既然你有信心嘅，下集真系见唔到你，咁见唔到基基咧？咁即系大家要问下基基啦，打一打电话俾基基啦，佢嘅电话系几多号啊？我真系唔知，我冇。 5888， 系啦，好，大家记住打电话俾基基问下基基下一集会唔会出现啦？咁事情就一定肯定系唔会出现嘅，系嘛？ 系啊，因为我已经人在他方啦，当时， 好， 但会翻嚟噶。 好，希望你会翻嚟啦，多谢你。 唔使希望，我一定会翻嚟噶。 咁啊，详情咧就留意香港制造嗰个 Facebook group 啦，系香港制造 myradio.hk 嘅。咁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希望下集见到基基啦，拜拜。 拜拜。